有符合这个精神精灵啊嘛。上主天主，我哋喺今日系会喺章节里边系话俾我知道系呢个圣诞节系当时嘅人好多嘅人都见过，都系相信，同埋系去喺呢个咁今晚呢个章节里边再继续咁样一份嘅想喺我哋嘅心里边，喺我哋嘅脑里边到呢个真实嘅事情。是不是、okay. 啊、不是是焗麵包焗到那個鏡隆隆的 二十八章我以前咧，即係你我都唔係好留意就馬可福音究竟講幾多有關耶穌復活嘅嘢咧，可能咧就睇下馬爾各、路加，仲有馬可，即係亂曬龍啦嚇，就覺得哇，耶穌復活之後咧顯好多所謂奇蹟啊，顯現俾啲人。咁今次咧就由頭至尾咁睇馬可咧，其實都係主要冇咩特別嘢啊，即係冇乜所謂。其他的顯現、啊、之類一張就講了了、所以在最後的這一張裡面呢，就其實馬可是要結束他要寫的整個福音、啊、他的福音開始的時候記不記得第一句說話是什麼、即不是第一句說話，而是開始那張很重要的一句說話，成為他福音的一個脈絡，是就落戰理就即是打出一個思想的，不是自己姨妹，是馬爾谷馬爾谷是自己姨妹、他是特別的，就是當他向前上主向派阿加比亞以後聖母瑪利亞復活上的時候那句說話以後的名字叫什麼呢？上主與你們同在嘛，是的，這個說話呢一直發下來，在這一章呢就有一個結束呢再強調、就是一個開始有權力。28章、或者我們呢都讀一讀先，雖然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內容的了，我們呢就為了解釋呢這個概念方面的清楚一點，所以呢就我們讀了先。那阿羅薩又幫我們讀一下第一節去到呢我先 18節安息日記過一周的第一天，快兩時，瑪利亞瑪德勒亞和另一個瑪利亞來看墳墓，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落，上前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像閃電，他的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由於怕他，嚇得打顫，變得好像死人一樣。天使對婦女說道：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他不在這裡，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你們來看看那安放過他的地方，並且快去對他的門徒說，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看，他在你們已先往加利勒亞去，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看，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他們趕快離開墳墓，又恐懼又異樣喜樂，跑去報告他們的門徒。 好，我聽你講咗呢一段先啦。咁我哋喺馬太福音講嘅耶穌基督復活，喺復活呢個觀念裏面咧，我哋就大家都喺個信仰角度裏面，我哋知道係一個信仰嘅核心，係好重要嘅嘢。但係馬太福音喺呢度講嘅復活咧，係包含咗個意義係闊啲嘅。第一就係、是、只是恢复了个生命，或者我们人都想着将来要复活，人呢希望透过复活呢最后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在马窦福音再讲的复活呢，亦都不单只是耶稣基督首先由死者之中复活而进入一个天国，或者 亦都唔單止係咧，係我哋之中嘅裏邊嘅一位，就係、是、耶穌基督啦。今日佢與天主同在，即係包括咗呢幾樣嘢之外咧，其實咧仲可以話未夠嘅。馬豆要講嘅咧就係咧一個喺耶穌係一位天主，或者係一個天主，係一位天主嘅位。耶穌係我哋嘅兄弟，所以佢喺就話第七節咧嚇，係、咪第七節？唔係第十節，我哋未讀到。啊，報告我嘅兄弟，咁佢就係門徒之中嘅一個兄長，耶穌基督係一個兄長。咁今日我哋嚟講咧，都係耶穌基督係我哋嘅兄長。佢除咗係救世主之外咧，佢係表達咗上主同我哋喺埋一齊。所以馬太開始就講清楚咧，就係我所提嘅，佢喺第一章嘅23節啊，在報天使報起信嘅時候咧，佢講及就話耶穌就係咩？天主與我們同在嘅一個證明，一個標記。咁而家喺呢一度咧，最後尾嘅28節咧，20節啊，28章啊，20節咧就。我天天同你们，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嘅终结。啊，呢个系继续啊，一开始嘅时候所讲嘅说话。咁我第一次就话，我先一个咧，一周嘅第一日。咁我都知咧，就一周第一日就系指星期日啦，因为犹太人星期六呢个安息日咧系星期六啦，系最后嘅日啦。咁就快天光嘅時候，瑪利亞瑪大利亞咧，同埋另外一個瑪利亞咧，嚟睇墳墓，嚟睇墳墓咧就探望耶穌基督嘅屍體。佢哋因為唔知道主耶穌將會係咩事，雖然耶穌講過啫，但係對佢哋嚟講咧，仍然係唔明白，亦都未完全相信或者接納嘅。咁探望耶穌基督屍體，其實係講咗有咩咧？講咗耶穌的而且確係人。所以他死了之后已经有个身体在这里。我们在加拿大呢或者香港都很少有这个经验，就是天发亮的时候，就是星期日蒙蒙光的时候，就是现在来讲，在我们来讲就是四五点的时候。那玛利亚·马特里娜就去坟墓。那我记得很久以前了，就我去過菲律賓，啊菲律賓咧，佢哋有一個習慣，佢哋慶祝呢個耶穌復活節咧，真係佢哋教堂咧，朝早好早咧，天蒙蒙光咧，有啲人咧就開始去做一啲禮儀上嘅嘢咧，歡迎即係迎接耶穌基督嘅復活。當然咧，而家好似禁止咗啦，以前佢哋仲有星期五咧，即係有人釘喺十字架上，即係喺報紙度睇過啦，好似而家禁止咗，唔可以做呢樣嘢啦。咁就係正話所講嘅，佢哋朝頭早咧，即係成班教友好似排點嘅遊行咁樣，去歡迎呢個復活嘅基督，就係星期日咧朝頭一早嘅。咁另外就忽然發生咗大地震，點解咧？因為上主嘅天使由天降落嚟咧，呢個大地震咧，嚟緊呢個係第二次。馬太福音喺後面呢部分咧，第二次講噶啦。第一次講係幾時嚟嘅啦？死嗰陣時候，耶穌死咗俾啲人家死嘅時候咧，大地震第一次。咁而家呢度咧，又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嗰啲講大地震係耶穌復活嘅時刻啦。咁上主上呢個天使降落嚟咧，上前將石頭滾開，坐喺上面。但即係話講話耶穌死嘅時候咧。同埋個復活嘅時候咧，都同樣有同樣嘅一個現象，就係、是、地震。就係咩咧？馬太將十字架嘅死亡同埋復活咧，係連結起嚟，透過呢個地震。而地震係咩咧？地震係天主顯現嘅一個現象，一個標記係一個而呢個死亡同復活咧，係一個。天主救赎的事件是他的行动，所以使耶稣复活是天主的大能，是天父的工作，也都是 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说是天主的工作也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我们看回十七章第二节，马太福音自己本身的十七章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呢，就十七章第二节呢，其实讲下下一节的他的洁白如雪的衣服的问题，我跟我阵间阵间话俾大家听，我记得是有一章节呢，就是耶稣话只是我知道个父，只是父认识我嗰段呢，是想讲呢，就是所以话耶稣这个救赎工程呢是天主所天父做的，但其实都是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我想讲返呢样嘢啫。咁佢話當耶穌復活嘅時候，點解佢個容貌好似閃電，佢個衣服潔白如雪？我正人所講嘅潔白如雪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就係耶穌顯容嘅時候有一個同樣嘅説話，同樣嘅描寫法，就喺十七章第二節嗰度描寫嘅。咁看守嘅人咧，由於咁見到咁嘅現象咧，就怕嗱驚啦嚇，變得好似死人一樣，即係直情呆咗嚇。然后天使呢在这个时候就对那些妇女说，这个妇女就是玛利亚、玛大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说你们不用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的耶稣基督，那被钉的耶稣基督呢，这个就是耶稣，或者说这个救世主天主子的在在世的一个名字来的，耶稣基督被钉的耶稣。咁你哋唔好害怕咧，呢句说话喺同一章里边咧就讲咗两次，同埋呢个第五节啦，同第十节。天使首先向呢啲妇女讲，然后后来咧耶稣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同样讲你哋唔好惊，同样嘅说话。咁就啲天使就对妇女话咯，佢唔喺呢度啦，因为咧佢已经照佢所讲嘅。佢先后三次啦，话咗啲门徒听啦，佢死咗之后啦，咁所以咧照佢所讲嘅好咗啦，你哋嚟睇下安放佢嘅地方，咁就马太咧就冇描写，好似呢、《约翰福音》所描写嘅吓，点样睇到啲脸部啊喺边度之类，冇全描写呢样嘢啦。佢你睇下嘅地方咧，然后咧快啲去话俾佢嘅门徒听，佢已经由死咗之后好咗啦，睇下。佢喺你哋以先咧去加利納，因為加利納係佢首先傳教嘅地方。當佢呢個天使對啲婦女叫啲婦女話俾啲門徒聽，叫佢哋話佢喺你哋之先嘅加利納咧，其實係想門徒咩咧？有一個經驗，一個諗法。当时耶稣开始出来传教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所讲过的事，所对他们教训。所以说在那里呢，你们要体验他呢，看看我已经说了给你们听。已经告诉了你们呢，其实这些几次呢，就加利亚开始传教的时候呢，耶稣对他们讲过的事。所以叫他们去那里呢，其实是叫他们想回以前的事件，想回以前的事件，也可以想回耶稣曾经真的说过呢，我要死，被钉死，要复活等等。那这里呢就是第一个段落，那没什么特别的，所谓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显一些奇迹啊，或者是马约翰福音当吃早餐的时候耶稣来啊，咁之类冇。好啦，我哋就睇埋下低下第九节至到尾啦。 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遂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勒亚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当妇女离去的时候，有几个看守的士兵来到城里，把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祭长。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给了兵士许多钱， 祝福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有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没事。兵士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了，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咁咧就似乎有啲嘅好似个过程啊，嗰个现象咧会重复啊。咁即系天使对嗰啲妇女讲完之后咧，而家佢哋咧就遇到耶稣，耶稣咧就重复讲一啲相似嘅相同嘅说话。咁啊，第九节开始咧就耶稣即系天使向嗰啲妇女讲完之后咧，咁耶稣咧就。突然之間在他們面前出現呢，第一句就是祝他們平安。那他們呢就即是好像認得耶穌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裡面，所以上帝抱著耶穌朝拜了他。朝拜這個字呢是有一個含義的，大家都會明白，都想到了，即是我們在我們教會裡面呢用的字眼就是朝拜，表示什麼呢？神，对神我们才会朝拜，所以我们就算对圣母敬礼，我们不会说朝拜圣母，我们最多说是 恭敬 一种 尊崇这样的。在这个第九节里面呢，就是这妇女上前抱着耶稣的脚朝拜了他。怎样朝拜呢？是不是好像我们的叩头啊，或者好似黑埋咁樣咧，我唔知啊。總之，佢嘅猶太人嘅方式咧，猶太人開始嘅朝拜嘅方式咧，就朝拜咗呢個耶穌。咁呢個朝拜喺第九節講咗咧，第十七節同樣喎，啲門徒一樣喎嚇。第十七節咧，佢啲門徒話：他們一看見他就朝拜了他。呢個就係肯定咗耶穌基督嘅天主性。耶穌基督係天主啊嘅一位。咁耶稣就对佢哋话：，佢话你哋唔好惊，同样老天使所讲噶啦。跟住你哋去报告我嘅兄弟，上高咧，天使对佢讲嘅时候咧，就唔系即系我兄弟，佢话喺佢喺你哋之先咧，去加利利啊，喺嗰度咧要睇见佢。咁报告我兄弟咧，叫佢哋往加利利啊，佢哋咧要喺嗰度睇见我。咁換之，就耶穌刻意要佢哋去加利利亞，就去經驗翻、諗翻佢哋自己生活嘅一個歷史。當婦女咧，即係馬太咧就寫得好簡單啦，一個撮要啦，咁就將一件件咧咁示範出嚟啦。咁當婦女離開嘅時候咧，有幾個看守嘅士兵，就將啲事發生嘅事咧講啲俾師弟聽，師弟咧於是就同長老商議啊。俾翻呢啲揞口費咁就話我瞓覺嘅時候咧，佢哋偷咗等等，咁就算啦。呢件事咧，其實係一樣啲咩咧？佢呢度話喎，士兵搦咗錢，就照佢哋所吩咐嘅做咗。呢、這個消息猶太人間傳揚開去，直到今天。即係馬窦當時嘅時間，當時嘅日子咧，自然都係有咁嘅傳説。係佢啲門徒咧，當我哋瞓覺嘅時候咧，當士兵瞓覺嘅時候咧，門徒偷咗佢。就話佢報咗啦，咁即係咧咁嘅傳說。呢個傳說咧，對啲門徒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係一個挑戰嚟嘅。咁點樣挑戰法咧？我哋後面再睇睇，再講下。咁就就十一個門徒，於是咧咁咧就即係又跳咗一幕啦，去咗加利利亞。門徒咧有 相同的含义的、啊、门徒。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做耶稣门徒的，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你是相信耶稣的话，你身为耶稣的门徒呢，你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种尊高的身份，因为这个天主子耶稣呢能够收你做叻，啊，即是你做你徒弟。咁即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随从，唔系个个都随从喎，系嘛？你想去入做 Prime Minister 嘅工人都唔容易噶喎，系嘛？都要好多人即系介绍啊，或者你又查过你底细啊，先嘛。所以做耶稣嘅门徒咧，有一个尊高嘅身份。但系同样咧，门徒咧有一个卑微嘅身份，即系好似两个极端啊。尊高就因为嗰个大佬啦、啊，耶稣基督啦、啊，但卑微咧就系同佢之间嘅关系啦。我因为做埋门徒咧，就系要我哋一生做学生。门徒的意思就是做学生，其实系咪？所以要不断咁样学习师傅嘅嘢，又透过师傅帮我哋认识天主，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哋先至更能够认识天主。因为最认识天主嘅系边个咧？就是耶稣基督啊，就系佢嘅圣子，天父嘅圣子。咁啊，十一个门徒就去加利利亚。咁呢十一门徒咧，系代表紧整个教会。当然好清楚，唔系一个完善嘅教会。佢而且到耶稣俾佢哋所指定嘅山上，佢哋山上做咩咧？佢哋代表紧整个教会咧，企喺呢个耶稣基督面前，企喺呢个主面前，接受耶稣嘅命令。啊，呢一个描写法。其实我们可以想回或者是从那个背景去容易去体会。第一个背景就是什么？梅瑟在西乃山遇见上主，他接受上主的十诫。我们大家都有观念啦，读这个出谷记的时候，梅瑟怎样去接受天主的十诫，那他跟上主相遇。第二个呢，就是厄里亚在山上体验了上主。那这个呢我们在山上第十一节呢，第十六节呢，他就说到耶稣指所指定的山上。这个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以前讲的旷野。旷野帮助我们呢，每一个人呢看到自己的局限，看到自己的渺小。那这个山使他们体验到这个他们所跟随的师父是天主子，是神。那我说要用旧约的背景，就是梅瑟都在山上、去接受天主的十诫，而厄里亚呢同样在山上体验到上主。记不记得那个有大风啊、微风啊，又不见到上主啊等等啊，他在山上呢见到上主。然后耶稣基督自己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山中圣训，记不记得第五章，在山里面山上呢，使人能够去明白接受听上主对人的所宣讲的一个真福。这个真福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上主的，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个山呢有特别的含义。咁同樣呢，耶穌喺邊度顯現俾門徒啊？顯唔係顯現，喺呢個顯邊容啊？喺大博，所謂大博，而山又係山，所以山咧係一個喺我信仰角度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啊。咁所以咧就門徒就去咗呢個山咧，佢哋一見到耶穌就朝拜咗佢，即係話提過啦，朝拜佢含義啦，因为本来那个朝拜只是向天主的一个行动。我们为什么这样讲法呢？我们看回第四章第九至第十节。第四章是记得是做什么的？是耶稣受诱惑。第九第十节呢，就是第八节开始，魔鬼又将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是山上啊，将世上的一切角度和荣华指给耶稣看，对他说， 你如果俯伏朝拜我，我就将一切交俾你。咁换言之系咩啊？魔鬼叫耶稣朝拜佢，咁即系佢系神啦，佢系大煞啦吓。所以原来第十节就咩咧？唔系第十节，第十节嗰时候，耶稣就对佢话。去啦，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嘅天主，唯独侍奉佢。所以话朝拜呢个行动呢、这个概念咧，只系用喺神嘅身上，唔系用喺人嘅身上。咁但系咧，马太福音记载点咧？佢哋朝拜咗耶稣啦。佢虽然心有人心中仲系有疑惑，这个疑惑咧就唔系等同我哋所。谂嘅唔相信耶稣嘅复活，系呢个疑惑咧，系等同咩咧？第十四章三十节，系先系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咧。十四章三十节系耶稣步行海面，马多禄咧亦都话：，师傅系你嘛？叫我一水就行走啦吓。咁啊，耶稣话你啦。咁百多禄於是咧由船度落嚟啦，走喺水面上，按耶稣嘅方向走过去。但系佢一见风势好强，就害怕起嚟，同时开始下沉。船於是大叫：主救我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佢，对佢话：小信德嘅人啊，你点解疑虑咧？怀疑咧？嗱，呢个怀疑就系等于呢个疑惑啊。咁所以那个真正意义呢，在第十七节这个呢，虽然有人心中还是疑惑着呢，其实意思就是信德不够，就是小信德，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不承认耶稣复活了这件事。虽然呢就是这个犹太人的一个文化背景啊，首先啲女人话俾佢听耶稣复活了，咁究竟即系值得信嘅呢，一个大疑问。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我哋讲中啦，讲过就系话，因为啲司祭同埋长老咧收买咗士兵啦，士兵就话俾传出去啦，嗰啲门就偷咗啊！咁呢个传说咧，仲系喺佢哋嘅中间度传紧吓。咁所以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呢、这个挑战唔系唔相信耶稣嘅复活。但是他们的信德不是那么大，因为喂，我们这样相信耶稣，外面的人这样说我们偷，即是在他心里面其实是一个 很斗争的事，那个现象来的，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呢，你信不信没人闹，没人说你，但是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斗争。那即是这门徒呢讲大话，说耶稣复活了，因为那些门徒宣讲耶稣复活嘛，而他们就说耶稣那些门徒偷了耶稣尸体嘛，所以变成这个内心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信德呢就虽然细，不过他们后来呢就慢慢这样一路加强啦。跟住呢就耶稣就上前啦，对他们说天主，耶稣今次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嘅权柄都交咗俾我。这个对他们说，这个咁嘅讲嘅说话咧，其实是天主讲话的一种语气。这个语气咩？天上地下的权柄交俾我。我正话讲嘅就咩？就原来是十一章廿七节。十一章廿七节咧，马太福音嘅写法就是我父将一切交咗俾我。除了父之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之外，也没有人认识父。这句说话正好更清楚地帮我们了解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了给我，然后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个说话不单止是耶稣基督讲，也都是天父讲。然后呢，因父及子及圣神给他们受洗呢， 呢句你哋去使萬民成為門徒，萬民呢個字眼俾我哋更清楚認識到救贖嘅喜訊，唔係只係為一個民族，唔係只係為以色列，亦都為所有嘅人。咁喺呢個程序馬太福音咧，特別啲嘅地方咧，就係、是、啊，耶穌話：天上地下定係交俾我。咁你哋咧就要做呢樣嘢，做咩咧？首先就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萬民受洗，反而為上啲人受洗啦。嗱，好得意喎！首先咧就係、是、受洗，點解咧？因為馬太認為信仰即係有信德先至可以受洗嘛。咁呢個信德咧，或者受洗嘅機會咧，係咩？係一個恩典，唔係一個報酬，係因為你做咗啲好事啊，你有咩好嘢，有啲功德，所以咧先至幫你受洗。咁喺呢個含義裏面咧，就好似咩？好似細蚊仔嘅生命啊，即係細蚊仔有個新嘅生命咧，佢冇任何嘢嘅啊，係父母俾咗佢嘅。所以領洗咧係有個新嘅生命咧，都係天主爸爸嘅一個恩典嚟嘅。咁本嚟呢個神咧，天主係呢個受洗領洗者嘅神，變咗咩咧？由於呢個恩典，天主俾個恩典嚟呢個變用領洗呢個關係咧，由呢個佢嘅神咧變成佢嘅父，變成係天父啊，兩個關係又唔同咗啦。在福音里面所写的就是因为领洗的时候，因为我相信神，相信天主的救恩、啊、相信耶稣基督父呢，即是领了洗，领洗之后呢，所以这个关系变了是我们的父、啊、好像因为耶稣我们的兄长了。那第二步呢，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帮他受洗啦，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馬太咧就寫呢個福音呢段咧，同我哋今日嘅教會嘅做法咧，或者話我哋初期教會嘅做法咧有啲唔同噶。究竟我唔係好了解，冇揾到個原因。究竟馬太係唔係因為佢個對象係猶太人？猶太人對上主已經有好多認識，有好多背景，好多歷史因素嚇。我哋祖先嘅天主，我阿巴郎嘅天主就係天主，所以變咗咧。即是不用去研究那麼多究竟這個主從即 是我的什麼關係等等，所以呢總之你信就可以受洗，那然後先正講呢，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一切。馬太呢寫得很強調一件事，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不是我所吩咐你們的一些、啊、即是好像頭的、啊、我叫你們教你哋乜嘢，你要将一切嘢教佢哋。所以喺前面咧，我哋马太福音亦都讲过啦，譬如你要小心啲假教师啊，小心啲假先知啊，为咗减轻重担咧，就即系冇所谓啦，总之你做少少够噶啦。咁即前面喺第24章11、12節讲过啦，喺第7章15、19節都讲过呢两件事㗎啦。咁、啊、所以呢，我哋要留意啦，就係、是、我哋个信仰的而且确系冇折头嘅。耶稣基督教咁多，我哋系要学咁多，要生活咁多。唔系话冇所谓啦，总之、你咁样做得㗎啦，或者你信就得㗎啦，咁即系咁简单。然后睇下我同你哋日日喺埋一齐，直到今世嘅终结，呢个系天主同人喺埋一齐嘅一个或者结论，或者话一个事实。特别系当人遇到困难嘅时候，天主就会同人喺埋一齐。首先我哋睇咧，出谷记第3章12節，呢度边话。上主回答咁讲：我必与你同在，几时 你将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座山上 崇拜天主，你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我必与你同作。前面即是第二面我看到第十一节，梅瑟对天主说，我是谁啊，竟敢去见法郎，率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就是遇到一个困难，遇到一个挑战，但见法郎我啊，即是我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对梅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是一个恐惧，但是天主保持同一动作。咁然後喺約蘇厄卷呢，約蘇厄卷就喺度啦，住籍幾之後，新年幾之後添，查個蘇字，第一章第五節，個標題就是蘇厄就職啦，第五節就咩呢？佢話你有生之日，冇人能夠抵抗你。過去我點樣同梅瑟同坐？亦都要怎样同你同在，决不离开你，决不舍弃你，然后你应该果敢啊等等等等。当即是耶稣要负起个责任的时候，上主就很清楚答应告诉他，好像我昔日同梅瑟同在一样，我会同你同在帮你。咁而家呢，耶稣在即是最后的教训里面呢，用了同一个意义和一个说话呢，就是讲出了天主怎样日日跟他们一起。所以在历史里面可以说，凡是接受使命的，几时遇到大困难呢，天主的临在就给他们支持，正如我们选读的两节都看到了。咁呢兩個呢、這個支持呢，就係、是、表達咗咩呢？支持咗個選民啊，全體嘅選民。咁喺佢哋離開埃及嘅時候啦，經過曠野流浪嘅個期間啦，直至到上主嘅聖殿充滿咗上主嘅榮耀呢、這個時候，呢個描寫係幾時呢？你睇睇列王紀上篇列上第八章第十至十二节，当司祭由圣所出来的时候，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以致为了云彩，司祭们不能够继续奉职，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当时撒母耳就说，上主曾经决定住在这个幽暗之中，现在我以为你建筑了一个居所作为你永久的住处。咁呢、这个就是上主的荣耀充满圣殿。咁上主又表达了上主同人咁喺一齐。咁呢、这个上主的荣耀，上主的临在呢，上被成为咩呢？是以呢个市民的一个保护。咁虽然呢，后来圣殿呢，后来即是耶稣基督的年代或者之后，这个圣殿呢受到罗马人的破坏冧了破坏了，但是上主的临在呢，不会因为这个殿冧了没了铲除了 就离开了上主仍然跟他的选民在一起，就是现在新的圣殿同在。这个新的圣殿呢，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而是整个一个教会。像这句廿节里面所说的，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透过不同的途径，透过圣体圣事，透过圣言，或者甚至上主实实在在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在一起，直至到世界终结。咁呢个就係马太福音，即係喺最后嘅要讲出天上主与我哋天天睇埋一齐呢，就满前咗喺开始佢预报救主降生呢个时机里面所讲过嘅说话，上主佢称之为阿玛路尔，意思就係上主与我们同作。 先话睇十九至廿节嗰度咧，就系先给人父写，然后教训佢哋遵守一切。咁我提到就话，其实我哋教会嘅practice 咧，由初期教会开始咧，我哋如果睇翻历史，我哋知啦吓。所以话嗰阵时点样要阿瑟尼人咁嘅模式啦吓，要学习好耐，然后睇下系咪即系有冇染仔啊吓，然后先加到个团体。咁所以有所谓我哋而家嘅识甄选礼啊，有考核礼啊，有个舞蹈前期、舞蹈期，即系一段好长时间嘅学习。咁当然即系然后经过咁多个阶段、咁多个时期，先至接受个圣洗圣事。咁同呢度讲好似啱啱有啲程序上倒转。咁我最后提过就话，会唔会系马窦因为写福音系个对象系犹太人，所以佢哋已经对耶稣或者 对天主即系呢个信仰啊，祖先嘅天主咧有个基本嘅认识，所以唔需要讲咁多住咧。咁后来先至教翻讲翻耶稣对佢所讲嘅说话咧。但系对未接触过即系冇呢个背景嘅人，就需要有一个咁嘅了解啊认识，然后。哦，透过祈祷建立咗同神嘅关系，亦得到个真系一个恩典嘅时候咧，先至接受洗礼咧。咁呢个就系、是、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啦。好，喺呢度咧完啦。咁啊，有冇嘢分享？有冇嘢要讨论下？